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当关经阳在寇当山被一股耀眼的火柱拖向天空的时候，54军军部机关俱乐部副连职干事于兴吾突然感到一种剧烈的撕裂感。25岁的前舞蹈演员于兴吾，当时正在处理一批全国各地寄给前线将士的慰问信件。他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剧烈心痛威慑住了，因此他不得不用力捂住心口。他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仿佛灵魂中有什么东西突然遮倒了，断裂了，一刹那间消失在一片烟尘之中。俱乐部主任后来回忆说，于兴吾那一天脸色非常苍白，非常憔悴，就像全身的血液都从他美丽的躯体中抽空了似的。于兴吾是在5月份才知道关经阳战死的消息。那个时候，部队已经从越南境内撤回，并陆续地返回驻地，忙着评功、开总结会、处理伤亡指战员的善后事宜。关经阳作为一等功臣被报到军里，军里要求整理材料，以便全军开授功大会的时候号召全军指战员向英雄学习。于兴吾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完全呆了，他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有好长一段时间人们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只看到他拿着登着关经阳英雄事迹的解放军报看了一遍又一遍。于兴吾设法找到了关经阳家里的地址，他给关经阳的父母写了一封不长的信。他在这封信里说，我没有见过您二位老人，但我相信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父母，因为你们生下了经阳。我必须给你们写这封信，因为除了你们，我再没有倾吐的对象，我必须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我跟经阳什么也没有做，我们甚至连手都没有正式的握一下，但是我要说，我爱他。这封信发出不久，于兴吾就申请转业了，去了一个地方上的文化部门工作，后来又转到沿海城市的一个外贸部门。80年代后期，他出国了，在北欧的一个小国定居了，有时回来探望他的父母。据熟悉他情况的人说，他已经相当富有，在国外有阔气的住宅、小车和度假别墅。他经营着一所舞蹈学校和一家规模不算小的书店，书店里卖卡彭特、惠尼休斯顿、帕瓦罗蒂、沙金史、史蒂文斯的唱片和欧美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但是有一个书架，即使长期没有人光顾，他也绝不许经理撤掉。那本书架摆满了《猎人手记》、罗廷、 父与子，白净草原贵族之家，他们全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于兴武直到45岁那一年还没有嫁人，见过他的人都说他一点儿也不显年纪。他的脸色苍白，圣洁而美丽，他不知用了什么方式把自己永远固定在了25岁。关经阳的战亡通知书是4月底送到湖北洪湖县他父母家中的。除了战亡通知书之外，政治部的两名干事还带去了一枚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纪念章和一枚一等功臣战功章。在重庆前往武汉的船上，两名干部都没有开口。从武汉前往洪湖的长途汽车上，他们也没有开口。他们不知道怎么把关经阳的事告诉他的家人。直到他们走进了洪湖城关西山的那幢院墙高筑的小院时，他们都没有想好怎么开口。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根本不需要他们开口，关山林和乌云早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关经阳不太经常给家里写信，要写大多是问问他干娘的情况。去年深秋，他来过简短的一封信，说部队很快有行动，具体情况因属军事机密不能透露。这以后将近3个月他没有给家里来信，但是关山林知道儿子可能在哪里，他从近期的报纸和广播中早就嗅出了硝烟味儿。3月初的时候，家里接到了关经阳2月11日从哀牢山寄回来的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我上去了。”关山林从来不信宿命，但儿子的这封信却使他感到一种不祥之感。那以后，对越反击战打了起来，国内的媒介开始对战局战况进行报道，全国人民都振奋了。关山林和乌云开始每天收集和注视前线的消息，每天从早到晚开着广播，报纸一来就抢着看。关山林还设法找来一份1:8万的越南地图，照着地图根据综合消息给乌云分析战况。那段时间，关山林足不出户，在家守着电台和邮差，乌云上班也不安心，不停地往家里打电话问经阳有没有信来，情绪十分紧张。几天下来，人瘦了一圈，神经衰弱的每晚要服2片利眠宁都睡不安宁。这期间两个人什么样的猜测都有，有时候说着说着就争了起来。关山林还是沉得住气的，他说：“当兵就得打仗，打仗就得死人，当兵的不死，那人民就得死，国家就会死。千条道理，万条道理，没有让人民让国家死这条道理。”乌云有些想不开，他低下头抹眼泪。关山林看到乌云抹眼泪就火了，他说：“哭什么哭？你这个时候哭，不是动摇军心是什么？就算是人战死了又能怎么样？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又不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老了老了，成老革命了，你怎么犯到变糊涂了？”乌云不服气，和关山林争着，但是却不敢再在关山林面前流眼泪。好在他们不睡在一个房间，晚上关上房门，要是想不开的时候流几滴眼泪，那是他的自由。 好不容易等到了三月份，中国政府宣布对越反击战取得了辉煌胜利，中国军队开始从越南境内撤回国内，两个人就开始耐着性子等。三月份过去了，泾阳没有来信。四月份又过去了，泾阳还是没有消息。他们毕竟是老兵，知道极有可能出了什么事。这一回，乌云倒是不哭了，反倒过来安慰关山林。乌云说，就算这样，我们也该骄傲，我们为国家的安宁送走了一个儿子。但是这话却不能对朱马说，自始至终他们都把泾阳参战的事儿瞒着朱马，他们不想让朱马为泾阳担心。那两个干部告诉关山林和乌云，他们是关泾阳的部队派来的。乌云迅速地看了一眼两个干部手中的皮包，脸色煞白。关山林和乌云让朱妈去买菜，然后把两个干部领进书房，关上了门。两个干部刚刚落座，关山林劈头就问：泾阳人啊，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两个干部愣了一下，其中一个悲痛地说：关泾阳同志牺牲了。关山林和乌云听了这话，沉默了，一言不发。那个干部说：首长，吴院长，你们二位一定要节哀呀，关泾阳同志的牺牲是我军的重大损失，我们全军之战员都很悲痛。我们两个是代表军首长来向二位英雄老人表示问候的。然后那个干部就开始汇报关泾阳同志的英勇事迹，说关泾阳同志生前在部队表现得如何如何好，临战前如何如何写血书，坚决要求上前线，领导不批准他又如何如何再三请求。关山林打断了他的话。关山林说：这些你先不用说了，你先告诉我他是怎么牺牲的。那个干部说：是炸一个火力点的时候牺牲的。哦，他是被前面打中的还是被后面打中的？那个干部咽了一口唾沫：是前面，头部、胸部、腹部和腿部。关山林似乎是松了一口气：啊，好了，你们该办的事都办完了，你们现在先到武装部去，找个地方住下来。我晚上到你们那里去找你们，不要让我家的阿姨看见你们。如果在路上碰见了，你们什么事也不要跟她说。你们快去吧。两名干部云里雾里的出了门，走在路上才想起，他们连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和关泾阳的遗物都没有来得及交给他家里。他们还想，那个老军人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对儿子的牺牲似乎是早有所知。就算这样，他既不问儿子善后处理的事儿，儿子是不是立下什么功，受了什么嘉奖，入了党没有，也没有对此提出任何要求。 他关心的只是一件事，从头到尾只有一件，子弹是从他儿子身体的那个方向射进去的。当天晚上，关山林和乌云在县里领导和武装部、民政局领导的陪同下，去了县委招待所。关山林一坐下，便要那两个干部把儿子牺牲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讲给他们听。乌云听了一半就听不下去了，站起来走出了房间，站到走廊尽头靠着墙发抖。他抱着双臂，全身蜷缩着，脸上一丁点血色都没有，浑身不住地痉挛着。县里的领导都出来看他，他们围着他手足无措，他们叫来车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后来乌云可以说话了，他轻声地说：你们离开这里，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关山林在屋里听了儿子牺牲的整个过程，他坐在那里，身板挺得笔直，双手安放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表情严肃地听着讲述。自始至终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没有移动，也没有问话。干部讲得很激动，他被自己的讲述感动了，当他讲完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了。所有的人都被关敬阳的英勇事迹感动了，屋子里一片唏嘘声。关山林坐在那里，有一刻他一动不动，他的老眼里闪着两颗晶莹的泪花，那是一个军人父亲为军人儿子骄傲和自豪的泪花。他站起身来，抬头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然后迈着一个军人的脚步走出了房屋。泾阳部队的两个干部很快就回部队去了，他们办完了他们要办的事。走之前，他们小心地询问两位老人是不是要把英雄的骨灰运回洪湖老家来。关山林说：不，不用，他是军人，军人是属于他所尽职的那个国家的，不属于他的父母。如果他战死了，那他就应该埋在奉命保卫的那个地方，生当守疆土，死亦当守疆土。两个干部含着泪离开了关家，他们在回部队的途中依然无话。有什么话可以表达出他们对一位英雄父母的理解呢？问题是猪妈。泾阳的事，关山林和乌云一直瞒着猪妈，为此他们严厉地告诫湘月不许当着猪妈流眼泪，同时他们坚决要求县里不要在广播和报纸上宣传泾阳的事迹。但是即便保密工作做得再好，猪妈也并非那么好瞒。泾阳长期没有音信，这是事实。猪妈在一个职业军人家庭里待了将近30年，待的差不多也算半个军人了，军人那点警觉是有的。再说瞒又能瞒多久呢？总不能永远瞒下去吧。结果到后来，泾阳的事儿相反是猪妈先提出来的。那天泾阳部队来了两个同志，猪妈上街去买菜，他买了不少好菜，一心想着要热热情情地 把泾阳的同志款待一下。可是猪妈从街上提着一篮子菜回来的时候，人家却走了，说是回部队了。人来的神神秘秘，走的也是神神秘秘，关山林和乌云又只字不提泾阳的事儿。这事儿不能不让猪妈心起疑云。猪妈憋了一段时间，实在憋不住了，找乌云打听泾阳的情况。乌云支支吾吾了一阵子，看实在支吾不过去了，就找关山林商量，两个人决定还是把实情告诉猪妈。乌云先给猪妈打预防针，说了一些保家卫国的大节，说一些当兵的天职和义务。猪妈不爱听这些，猪妈急了，她说：“你少给我说这些套话，在你家里做了这么些年，别的不知道，仁义忠勇信我还能不懂？你就告诉我，泾阳他现在怎么样？”乌云说：“我要是说了实话，你不会怎么样吧？”猪妈说：“我不会，我能怎么样呢？”乌云又问：“当真不当真？”猪妈一拍大腿：“嗨，你当我是什么？当我是孩子哄你不成？就算泾阳有个三长两短，我也能挺住。”半晌，乌云才说：“泾阳牺牲了。”猪妈拿眼睛盯着乌云，好像没有听懂乌云的话，又好像他不知道牺牲是怎么回事。猪妈说：“你说什么？你说泾阳他怎么了？”乌云说：“他牺牲了，他死了。”猪妈笑了一下，笑得快，也收得快，样子怪怪的。猪妈盯着乌云说：“你骗我。”乌云说：“我没有骗你。”猪妈生气了：“你还是个当妈的呢，当妈的怎么咒儿子？你咒也不能用这种咒法啊。”乌云见猪妈不信，急了，就去房间里拿出泾阳的烈士证书。猪妈把烈士证书接到手，她先在衣襟上擦了擦手，像是要把手擦干净似的，然后把烈士证书十分小心地打开。证书上有民政部盖的大钢戳，有关泾阳的名字，这三个字儿猪妈认识。猪妈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把烈士证书合上，还给了乌云。乌云看猪妈这个样子，好像真的挺住了，好像不至于有什么事儿。乌云放心了，他准备把烈士证书放回箱子里去。乌云刚走到门口，就听到身后猪妈的双手一拍大腿，撕心裂肺的长笑一声，紧接着就惊天动地的嚎啕起来。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小说展播，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1995年8月的一天，德米有些意外地收到了乌云写来的一封信，信很厚很长。德米觉得写这封信似乎耗尽了乌云后半生的全部时光。乌云在信中写道：德米，你好吗？老葛还好吗？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不是我将过去遗忘了，我怎么能够忘记你，忘记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呢？只是我这些年太累了。我想对你说的是，这几年我连续送走了我的两个儿子，他们是老大陆阳和老三京阳。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走向了他们的战场，去做了一名军人，从此再没有回到我的身边。他们好像很喜欢这样似的，他们喜欢离开我，去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做他们从不愿向我这个母亲透露心思的事。他们抛下了我，抛下了这个家，走了，义无反顾地走了。他们死了。我不敢想象我是怎么度过这些年的，这些年太漫长了。我的孩子，他们都是一个个活蹦乱跳地走出这个家门的。他们走出家门的时候羞涩地对我说：妈妈，我走了。他们就走了，他们从此再没有回来，好像他们早就这样打算过了，他们从一生下来就这样决定了。他们只是挑选一个时间来通知我，我只是他们的一个守望者，一个孤独的守望者，一个注定没有希望的守望者。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真的不知道。德米，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难道就真的会这么想吗？他们难道就真的不在乎我吗？不在乎我这个母亲吗？陆阳死后，老关把襄阳送到了部队上。作为一个当过兵的和当兵人的妻子，我知道老关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我不能阻止他。我知道一个当兵的家庭，如果有家的话，这是唯一的选择。京阳死后，老关又要把女儿湘月送到部队上。不，不，这回我不能同意，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我不能忍受他们一个个都去穿那身绿色的军装，他们为什么不是红色的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从我身边走开，走进另一个世界，一个我触摸不到的世界。 他们羞涩地对我说：“妈妈，我走了。”他们就这么走了，永远也回不来了。剩下的三个孩子，老二惠阳你是知道的，这些年他永远是那个样子，整天缩在墙角里，不说也不动，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把他从墙角里拉出来。他对黑暗和冰冷是那么的依赖，对光明和温暖又是那么的敏感。他蹲在墙角一动不动的那个样子让人心疼啊。他是我永远的一块心病，我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老关有一次冲动了，说：“难道是因为我过去杀人太多，老天要惩罚我吗？”老关那句话让我难过了很久。老关他是从来不信命的，惠阳这孩子却逼得他不得不向命运投降，所以在惠阳的问题上我从来不对老关说什么。对于孩子来说，有什么责任都该母亲来负，要真有惩罚就让他们来惩罚我这个做母亲的吧。老四襄阳77年当了兵，在武汉军区是坦克兵，他进步很快，入了党，提了干。有一次他那个营的教导员回家探亲，路过洪湖到家里坐了一会儿。教导员说襄阳人很灵光，会来事儿，上下级关系都处理得不错，部队上正考虑送他到军校读书。教导员显然很喜欢襄阳，但我觉得他对襄阳的评价并不全面。这孩子聪明是聪明，也很精灵，但是却有些自私，什么事都首先考虑他自己，而且他很会投机，他知道怎么争取到他所需要的，他常常能做到这一点。也许我这个做母亲的不该对自己的儿子这么苛刻，可有时我真的有一种预感，我觉得襄阳他会背离这个家庭的。襄阳从部队回来以后分到了省建行搞团的工作，最近当选为省的团委副书记。这孩子开始显露出他在政治方面的才华了，我很吃惊地发现他在人情世故、人际关系方面的理论和经验跟他在政治方面的理论和经验一样的精深，精深的甚至有些圆滑。不久前他回家了一趟，跟他父亲谈过一次，他父亲对他的进步十分欣赏，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欣赏他的父亲，他那双眼睛很深，深不可测，让人觉得看不透他们。也许襄阳确实是成熟了，一种不为我们理解的政治和社会的成熟，但是我总有些莫名其妙的担心，我老是觉得这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如果一个孩子的眼睛连他的母亲都看不透，那么这个孩子就已经不是他母亲的孩子了。几年前襄阳娶了省委顾书记的三女儿，我想这跟他提到省委当副厅长总有那么一点关系吧。现在他们两个双胞胎孩子都已经4岁了，襄阳的仕途一帆风顺，有传闻说今年人代会以后他还可能动一动，当然是往上边动。 老关曾对我说，是不是要襄阳把两个孩子送一个回到洪湖来。我打电话给襄阳说了，襄阳不同意。他说他妻子正考虑把孩子送进一所私立幼儿园。他的妻子抢过电话告诉我，说私立幼儿园就是贵族幼儿园。我把这话转告给了老关。老关吹胡子瞪眼地说，什么叫贵族？中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呢，就提贵族，就把两个四岁的孩子弄去培养贵族，问问他关襄阳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老关这么说，但是襄阳夫妇并没有把孩子送回洪湖来，这个我能够理解。老关那种想法如今已经不实行了，已经被视为落伍了。何况是襄阳，是在省里做了副厅长的襄阳。更多的时候，家里是安静的。我在这个安静的有些寂寞的家里，总是感到一种空荡荡的心悸。太阳好的时候，我就会把惠阳带到院子里去，坐在那儿晒太阳。这些日子，我对太阳越来越迷恋了。也许我老了，我在太阳下独坐的时间总是很长。太阳从很高的地方照着我，但是我根本不觉得它离得我很远。即便太阳移开了，照不到我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并不曾坠落。从远处看太阳的回照，更是一种鼓励。你坐在背阴处，坐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你朝远处眺望，看那些山水、树木和村落，在阳光下面，它们清晰可辨，充满了生命的生动和真实的突突感。是你相信，如果没有太阳的照耀，万物根本就不存在了。德敏，还记得我跟你说的我家那个老大姐朱妈吗？她跟了我们20多年，从湖南的时候她就跟着我们。他没有什么亲人，10几岁嫁人，20几岁时男人死了，从此不肯再嫁。有一个哥哥，嫂子嫌他命硬，不愿意让他回去，他也不愿意回去，一直拿我们当他的亲人，我们也把他看作我们的亲人。他是我们家一个不能缺少的成员。记得那年泾阳死后，老关找县里的领导开口，为朱妈上了户口。填户口本时，人家问跟户主的关系一栏怎么写。老关说，什么怎么写，她比我岁数小，当然是我的妹妹，你就写妹妹。那天朱妈哭了一场。老关开始很高兴，闹着要弄几个好菜，庆贺朱妈成为我们家的一名正式成员。看到朱妈老在那儿抹眼泪，老关生气了，他说，老妹子，你哭什么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就是我的妹妹，你就是孩子们的姑姑，你就是官家的恩人，是官家打不垮拆不散的亲人。你是官家的人，官家是你的家，活着你就在官家过一辈子，死了要在我前面我给你送终，要在我后面乌云给你送终，要是乌云也不在了，有孩子们给你甩脖子磕头，你哭什么？老关这么一说，朱妈 哭得更厉害了。老关这个人心粗，他哪里知道猪妈的泪是为他这一辈子终于有了归宿而落的呀。这一段时间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除了夏天，一年当中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喘，老是咳个不停。医生说我的心肺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整个右肺的功能已经基本上坏死，只能靠左肺来呼吸。这样就大大的增加了已经十分衰弱的心脏和肝脏的负荷。医生要我尽可能的卧床休息，如果身体情况允许的话，医生还建议我到南方的海滨城市住几个月，增加我呼吸系统的抗体能力。香月从普茨茅斯打来好几次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他陪我去南安普敦海滨住上一段时间，并且请最好的大夫为我诊断。啊，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香月大学毕业之后又读了研究生，他的成绩不错，被学校推荐到英国留学。他是离我最遥远的孩子了，他也已经结婚了，丈夫是苏格兰人，叫巴斯克斯，是搞宇宙生物工程的教授，正负责国家的一个太空试验项目。香月正在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同时他已经得到了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带有课题基金的工作。他们去年生了一个孩子，正如香月希望的那样，是个女孩。香月让孩子在电话里跟我跟老关说话，那孩子咿咿呀呀的像是在唱歌。香月和巴斯克斯在一旁哈哈大笑，说那个孩子正把一个苹果往话筒里塞呢。后来香月在电话里跟我说了半个小时的话，她哭了，她说，妈妈，你让我怎么能够放心呢？你要是不答应来普茨茅斯，我就丢下这里的一切回鸿鹄，一分钟也不多待。他说，见他博士的鬼去吧。这是我第一次听见香月说这么粗鲁的话，他那孩子气把我给逗笑了。他仍然是个孩子，即便他现在已经成了博士，嫁了人，并且有了他引以为自豪的女儿，他仍然是一个孩子。我不能去，不管是南安普敦还是普斯茅斯，不是为了我，是为了老关。老关真的老了，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老关会老，我甚至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他是那么的健壮、魁伟，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他不知疲倦，不辨寒暑，不畏枪林弹雨，他可以几天几夜的不睡觉，饱一餐饥一餐，在零下40度的雪地里一动不动爬上24个小时。可是枪声一响，他却能像一头精力充沛的豹子头一个窜上山头，他是多么的有力量啊。我还记得他头一回拥抱我的时候，那是在合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一个弥漫着大森林芬芳气味的小木屋里，那是我们的新婚之夜。他张开他的怀抱，几乎把我给揉碎了。没有人能比他更强壮，没有人能比他更富有活力。可是现在他衰老了，不可阻止的衰老了。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相信他会衰老的人， 但是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一天地衰老下去，那是一种多么无缘的感觉呀。今年的3月1日是老三经阳17年的忌日，11月2日是老大陆阳24年的忌日。往年的这两天，我都要去西山上找一处干净的地方为两个孩子烧点纸。老关反对我这么做，我也知道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我毕竟是一个受党教育和培养了几十年的人，我不该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灵魂存在，不该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一个收容了我的孩子却不让我知道的世界。但是我仍然是母亲呢。一个母亲不管她信仰的是什么，他总该有牵挂他孩子的权利吧。今年老关突然提出要跟我一块儿上山去，去给孩子们烧纸，这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对我有意见，故意说反话，但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他很认真。我们去了，在我点燃那些黄表纸的时候，老关一直站在我的身后，我知道飞扬的灰蝶会飞落在他的面前，我知道他们会迷乱他的眼睛。我没有回头，但是我感觉到了他的目光，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停留在那堆忘了又熄了的火苗上。老关一直不肯承认他的失败，自从1949年他在湖南青树坪的那场战役后，他就一步步地走向了失败。也许这么说是很残酷的，但这是事实。他的职务在晋升，他的待遇在提高，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却一次次地被迫离开他钟爱的战场。他再也没有那种自由的状态，他再也没有用武之地，最终他成了一名不再被指望派上用场的伤残老兵，奉命撤到了后方。老关他始终不曾气馁过，他始终不肯向他接到的最后一份命令投降。这些年他拒绝参加任何副专军人招待会和老战士座谈会，拒绝写回忆录，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离退休干部慰问品和慰问金。在军委的8号文件下达之后，他甚至拒绝和别的老同志一起脱下军装，他仍然穿着配有领章帽徽的军装。除此之外，所有给他做的服装都被他丢到大街上。他是那么的固执，那么的偏狭，那么的专一。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80多岁白发苍苍步履生硬却挺着胸膛昂着头的老兵，他穿着军装，军装上领章鲜红，军帽上红星闪耀，他就那么在中国内陆的一个贫瘠的县城的街道上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那是一种怎样让人难以忘怀的情景啊。没有新式军衔制的军服了，他仍然穿着他当年的旧军装。他还把自己当作一个兵，当作一名永远的兵。老关老了，我也老了，我们都老了。那么多的病，我已经感到生命在渐渐地离我而去。我已经能够看到死神翕动着黑色的翅膀。然而这个时候我不会离开老关的，一分钟都不能离开，一步都不离开。我并不怕死，我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的，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必须留在老关的身旁， 帮他撑起他最后的岁月。就写到这儿吧。至理，乌云，1995年8月1日。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